系，所以佢如果拍足够嘅戏咧，系施泰国，希望拍足够嘅电影去支撑佢呢个乐园。我估计系咁啦。 系，但我想请问咧，阿李亚力啊，呢一套系咪原本系真系想喺电影院度上，唔系 N 字头合拍噶？因为 其实佢系上过电影院嘅。我睇资料吓， 系咯，我都系 其实系上过嘅。不过佢有机会系 疫情啊。 疫情之下咁就个发行转一转咁係啦。咁好多其实好多电影都会做呢个方法嘅。譬如以前有一套Natalie Portman 嘅科幻片呢，其实都喺戏院上，不过就喺N 字平台之后嘅一段时间先上。即係以前係调转㗎嘛，即係可能係电影院上完先至落去平台嘅。而家呢就有机会，係呀，而家呢就调返转可以喺平台上完先至出电影院嘅。 咁咪少咗啲票房囉。 咁但係其实唔係个都有平台㗎嘛。 啊，同埋有啲人想喺大型幕观赏嘅，即系好似呢一套咁，哇！啲丧尸吸吸吸走过嚟嘅时候，你喺个细嘅电脑 mon 睇同大嘅唔同 啊嘛。所以其实都要睇下即系发行啊，或者系电影公司佢哋想点样去推佢哋嗰套电影咯。咁有阵时咧，其实都可以嘅，因为譬如上咗平台先，咁可能即刻睇到口碑，咁你有个可能系 director's cut 噶嘛，可以。 哦， 系咪都可以系咁噶嘛？咁所以其实而家个变化都几多噶啦，即系我哋叫线上线下啦，都可以咁叫啦吓，线上线下嘅版本都有好多嘅。 不过其实呢啲策略咧，都真系好睇天时地利人和啦，即系除咗睇你个片种之外，又睇下嗰阵时咁啱系啦，发生啲咩事啦，咁啊睇下你摆喺个平台上先啦，定系摆喺戏院度上。 咁如果系咁讲，系咪而家呢个疫情咧，真系多咗好多戏咧，决定咧或者研究紧喺呢啲平台上面上先至去戏院上咧？ 其实我觉得系好多因素影响嘅。第一，你嗰套片大制作啦，系咪大制作啦？即系如果有啲戏嘅要上平台，就已经睇得好开心嘅，咁梗系平台冇所谓啦。咁但系有啲电影，譬如天能咁样，你唔上戏院睇，真系睇唔晒嗰啲嘢。 你一定会走噶，你一定睇唔晒，睇唔晒两个几钟噶。 即系、有啲咁嘅情况咯。咁亦都有啲系纯粹 marketing 嘅手法嚟嘅。咁即系头先我讲啦，有啲戏系上咗平台先，跟住去电影院啦。咁亦都有调转噶啦。咁所以而家不过咁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令到咧在家娱乐嘅人多咗。咁的而且确系嘅。咁同埋咧，基本上而家50寸以上嘅电视咧都好平啫。咁所以都有啲人愿意即系留喺屋企度睇嘅。咁所以都系好多种因素嘅组合，令到媒体即系媒介，即系我哋电影系一个艺术啦。咁但系呢个艺术点样透过用咩媒介去到观众嗰度咧？其实都好多变化嘅。咁睇嚟将来仲会有多种新嘅， 系 即系眼镜啦吓。 系 即系嗰种戴咗个头上边就可以睇得晒嘅咁样。 好似个丧尸就咁喺你个头嗰度扑埋嚟咁样。 佢有一种系 虚拟实景系嘛？ 咁上下啦吓，有一种系 VR 式 ，VR 就全部都系假噶啦。AR 咧就系配合你嘅环境啦，就去即系嗰套即系譬如有啲鬼屋片咁，你睇自己间屋度就可以睇到啦咁样。 黐线，我一定要拣 屋就变鬼屋。 我咁惊鬼， 睇完之后要搬屋啊！我惊你太真啦， 系咯。 例子啫，咁可能歌舞片咯，或者爱情片咯。 即系爱情片就得， 系啦， 喺自己张床度睇系嘛。 但系歌舞片都搞唔掂啊！你屋企跳舞，掟烂晒啲嘢，踢佢一个 损晒。咁所以即系好多种体验嘅方式嘅。咁而家譬如以前有啲譬如赛车片啦，咁你可能坐喺屋企度睇到可以用嗰、那个头罩啊，咁令到自己觉得好似有现场感咁，都系可以嘅。咁所以都要期待啦，睇下咩新科技啊。 好，我哋讲翻我哋套 Alive 先。今次我哋就全部都系喺屋企度睇啦， 系一定系。 但系个感觉咧，其实我觉得都几正噶啦，已经我 系几好噶。我更正一下先，我哋呢个 Alive 咧，其实前面有个名嘅，即系 hashtag 嘅。咁係有意思嘅，即係佢唔係無端端加落去嘅。咁因為其實佢去戲裏面呢，佢講到呢呢、這個即係喪屍侵略喪屍病毒侵略咗城市之後呢，啲人點樣求救呢？就係、利用嗰個社交平台啦。 社交媒體上面嘅用 hashtag 嘅形式去傳出去啦。 係，即係話我仲在生㗎，快啲救我啦！ 即係咁。咁所以就其實佢前面嗰個井咧係有意思嘅。咁但係原本劇本咧，我查個資料咧，其實佢原本嚟自一個美國劇本嘅，叫 Alone。 哦， 啊呢、這個編劇家叫 Max Nyla。咁佢原本嘅我唔知點解佢唔拍啦嚇。咁、總之咧，原本嘅美版嘅劇本就叫 Alone 嘅。咁你話邊個貼切啲咧？咁其實兩個都 OK 嘅。 我都 OK 係。 嚇 ，Alone 就係即係比較 嗰個咯， 係啊，即係個現實情況係咁啦。Alive 就係你嘅期望啦。咁但係原來咧，我再查落去咧，原來呢個美版劇本原本係改自一本小説嘅喎。呢、本小説咧個名叫 World War Z。即係同嗰套戲一樣嘅名啊，即係有一套Brad Pitt 嗰套咧，咁嗰套係一樣。不過原來咧嗰電影咧，我哋睇嗰個電影咧係成本小説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嘅。仲有啲地方嘅。咁原著裏面咧，佢係一個類似一個口述歷史嘅方式去訪問曾經經歷過喪屍襲地球嘅情況嘅人。咁所以佢好多個人去講個故仔，咁呢一個咧，呢個 Alive 或者 Alone 嘅故仔咧，其實個背景咧原本係個日本嘅背景嚟嘅，咁所以你覺得宅男啊呢啲好似好正常咁，即係如果我睇翻，如果係日本片啊，就覺得好正常啦。咁去到南韓咧，當然而家都係正常嘅，咁因為南韓都有幾多即係中意打電玩啊，或者係宅男型嘅人啊。咁啊嗱，好多套戲就好簡單嘅啫，大家都睇過啦。咁如果有啲朋友未睇，我都講少少內容啦。 好啊。 咁第一咧就係、首先佢嘅人好簡單嘅啫，有對白嘅加埋得五個，有用嘅咧得三個嘅啫。 就係男主角、女主角， 同埋一個魔王大叔。大家會講嘅男主角咧叫吳俊宇，吳俊宇 ，OK， 咁咧就係典型一個宅男啦，咁啊日日都係沉迷打電玩啊、上網啊，咁其實佢冇其他生存嘅技能噶啦，佢都係靠屋企養佢嘅啫，咁就算連買嘢食佢都唔識咁滯，好啦，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住佢喺對面樓啊，唔係對面屋，係對面棟樓嘅一個女主角啦，就叫金佑斌，咁咧佢咧就 朴信惠， 係啦係，朴信惠係啦。我成日都有個疑問，點會姓朴嘅咧？ 啊，韓國好多都係噶啦。 唔係啊，佢呢個讀音我查咗好多字典都係姓朴嘅。 係， 但你讀佢個韓文發音都係朴。 嗯， 我唔識啊，即係我覺得好難譯嘅。其實，總之大家讀朴我就讀朴啦，就朴信惠啦。咁頭先講個吳俊宇咧就劉亞仁， 係兩個都 hit 嘅韓國。 系啦，新進嘅咁，算唔算新進啊？我 博信惠唔算，劉亞仁都 OK， 都算新進， 都一段日子。 咁呢個金佑斌咧就係一個攀岩好手嚟嘅，即係徒手攀岩嗰啲咧。咁但係因為佢曾經有個意外啊，跌過落山啊，所以之後咧佢又位高職。咁但係咧喺戲裏面咧，其實佢就即係純粹我嚟帶過劇情嘅啫。我又唔覺得佢真係好位高，即係佢飛檐走壁咁樣。落去樓下嗰陣好勁，咁佢話係就係啦。咁呢個就係兩個主角啦，咁男女主角啦，咁佢哋就係透過佢哋嘅際遇遭遇，經就係、呢一段喪屍病毒襲地球嘅階段裏面，佢哋點樣去互相去鼓勵啦、扶持啦、逃生啦等等啦。咁其實都幾好嘅，因為佢兩個其實冇愛情線嘅，純粹係一個即係生死與共嘅一個戰友嘅感覺。咁睇落去 到一半，我覺得佢哋似發展喎，想個宅男想同佢發展喎。 邊度啊？個宅男就咩都想發展㗎啦。呢個啊，即係但係睇落去就唔係好覺有咯， 即係冇乜花筆墨講咯。 冇 咁，但係其實個城市都寫正佢兩個咁滯咯， 都係相依為命啲 friend， 都幾順理成章啊件事。 呢啲就睇你點樣寫個劇本啦，即係有啲人鍾意真係有嘢發生嘅，咁但係有啲人就可能覺得唔好啦，還你一個宅男，咁就由佢去做返宅男啦。咁女主角嘅其實我覺得成個角色嘅塑造兩邊都好有特色嘅，即係譬如男主角嗰邊呢，佢真係宅得好犀利，宅到真係連食都唔識搞，即係定係識煮泡麵囉，就係煮嗰啲泡麵就覺得自己好叻啊咁樣。咁女主角嗰邊咧，其實因為佢曾經係運動好手啦，咁變咗佢好多，你睇到佢個屋裏面咧，會有好多細緻嘅嘢，會覺得佢係一個有求生能力嘅人。 咁但係亦都無可避免地呢，其實有一個鏡頭透露過呢，其實女主角金秀斌呢其實都想自殺嘅，即係其實兩個都想自殺㗎嘛。 嗯，我都有留意到 係啊，因為 係啊，但我睇到第一次半嘅時候先睇到，第一次睇唔到。 系咁得意，咁啊男主角，可能你誤解咗係男主角屋企嗰條繩。 唔係啊，因為我通常第一次睇嘅時候係睇啲嘢好唔 detail 噶， 因為你成日都飛住睇嘛， 係有隻睇仔啊嘛， 唔記得。OK， 咁啊，總之其實男主角都係想自殺過嘅，咁因為即係覺得冇希望啦，咁但係就女主角救翻佢噶嘛。係咁所以其實兩個人都反映緊一個。即系我哋喺面临一个危机嗰阵咧，会有啲乜嘢嘅心态变化？ 嗯， 好啦，咁跟住其实我觉得比较突出嘅咧，就系魔王大叔啦， 系 即系所谓嘅戏里边嘅唯一反派啦，所谓嘅反派啦。 嗯 咁好得意嘅，其实佢冇乜嘢做，即系佢算系冇咩大嘅恐怖嘅嘢做过嘅。即系佢又唔系食人啦，佢好多粮食噶，佢有罐头啊咁样。 同埋嗰段我觉得交代得好快。 是、嗯、但是即是他主要是其实他是为了他老婆而已嘛。 是、 嗯、他是为了他老婆，那他老婆已经是丧尸了，那但他老婆呢、嗯、又我不知道啦、啊、他声称呢就是他老婆会肚饿啦。 嗯、 所以他就等、啊、如果有些人上门就好啦，那我可以即是、魔王大叔就可以落药迷魂了之后就喂给他老婆。 嗯、 那但其实他这个描述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其实喪屍是如果我們看那麼多喪屍片其實他吃人不是為了肚餓的、 嗯 啊、所以 純粹是喪而已嘛。 如果我們以第一套喪屍片其實他有解釋的，他說他吃、腦是為了、一個第一他的機能反應、嗯、即是他咬人是因為機能反應、嗯、第二呢就是說他吃、內臟呢、尤其是腦咁咧就會令到佢某些觀感舒緩嘅，就冇得咁辛苦。 係、哦、㗎，原來 係、嗯。 但係點解喪屍就係永遠咬人啲手腳先 嘅？ 係 啊，因為之後啦嘛，係、哦、貴啊嘛。 不過我明嘅呢一個絕對理解，因為佢只不過講緊佢老公個諗法啫嘛。佢老公都唔係喪屍，咁佢咪就係 冇錯。 嗯， 啊，佢肚餓啦，佢好多冇食嘢啦， 咁所以我哋睇到魔王大叔出場嗰陣咧，就覺得其實佢都值得原諒嘅，佢都係為咗愛佢老婆啫咁。咁、 嗯、 當然。到最后就都搞出好大件事啦，即系搞到即系最后自己都死埋啦。咁、 嗯、 所以成套戏咧就其实来去去都系讲紧我哋当我哋人类面对一啲几乎系冇得反抗嘅灾难嗰阵、 嗯， 其实我哋会点样应对？咁呢期都好多电影上一轮咧就大部分嘅电影都系讲外星人嘅。 嗯 啊、即係譬如佢呢個橋段咧，兩棟樓有男女主角，跟住係揾到對方咁樣，其實有啲戲都出過嘅、 嗯， 但係嗰啲係科幻片嚟啦，個、啊、背景就係外星人侵略地球啦。咁而家咧就比較貼啲咯，所謂貼啲即係你所謂下面嗰啲喪屍全部都係人類嚟，咁所以佢其實都係講緊一個唔對稱嘅即係逃命啊、 嗯， 即係你冇得逃控制噶啦，基本上、嗯、即係周圍都係喪屍人嚟。咁所以其實佢呢、這個小說本就好成功嘅、 嗯， 聽講話即係又攞好多嗰即係嗰個銷售率好高嘅，咁亦都已經改咗最少一套大電影啦嚇 ，Batman 嗰套啦，咁、 嗯、 變咗其實而家再改出嚟咧，一個咁短嘅故仔都可以改到一套電影，而且都受到歡迎咧，咁、 嗯、 其實即係可以見咧，就係個原著本身都係好吸引，咁、 嗯、 我當然覺得佢。唔会点样讲，佢唔可能将佢拍得好大嘅啲图片。 系，因为其实个故仔都比较简单嘅，我觉得。 系啦，因为系讲宅男同一个女仔，咁你谂下两个人咧，其实你好难讲，即系好大咯。 系。 咁但系我觉得佢细微得嚟咧，其实好有呢个特色嘅。 嗯嗯。 即系我觉得睇落去，点解咁多人中意话或者啊，因为第一好似阿莫莉讲好快， 嗯， 好爽， 系 啊，节奏好快，咁佢又唔会拖拖拉拉嘅。吓、啊，佢又唔会即系嗰套半岛嗰套咧，就我觉得拖拉得好犀利啦，即系嗰套就麻麻地啦。咁、嗯、所以就呢一套啱啱成为一个好强烈嘅对比， 系好多人都将佢哋两个比较咯。 系啊，因为 嗰套哇， 半島嗰套直情有人話你如果多錢先去睇港島網上面， 因為一來可能又係嗰、那個期望啦，即半島本身第一輯個獅殺列車又太勁啦，係咪先？ 冇錯。 咁但係跟住你喺 N 字頭平台睇，你又可能冇遇過，哎佢竟然可以拍得咁緊張嘅咁樣，所以呢個期望嘅落差又係又係一回事嚟嘅，係啊。 即你諗住又喪屍又嚟咁樣，但係佢又俾到啲驚喜你咯。但係嗰套半島就哇好諗住有大製作個波咁出嚟。咦乜咁樣嘅，咁所以有陣時咧，即係我都係嗰句啦，橋咧就唔怕舊嘅，最緊要唔好爛，係嚇、啊、真係好爛。你冇 budget 拍好大型咧，其實唔緊要嘅。你一定要捉緊個重點，即係作為編劇又好，作為導演都好啦。當然呢套戲本身就已經有個美國編劇編過啦。咁導演徐日亨咧，就除咗導演之外咧，佢都會再編啦，幫手。即係佢應該係將嗰個美國個版嘅劇本拎出嚟再編一次，就買翻嚟之後。咁所以其實佢都好知道譬如韓國嘅觀眾想睇乜啦，或者係佢如果一啲咁，因為其實韓國拍鬼片不嬲都係好擅長用啲好平嘅方法去拍嘅啫嘛。成日都係靠好平嘅啫，其實都唔使點乜特技添，化妝啊。 化妝 係。哇！化妝都冇㗎。以前最早嗰啲恐怖片連化妝冇㗎，唔使面都見唔到根本。係。因為譬如有啲影對腳啊，影對鞋啊， 係影個口啊。 系啊，咁啊得噶啦，好平嘅啫。系啊，佢连鬼嘅形象都冇乜嘅，好悭水悭力。咁所以呢套嘅类似即系可以发挥翻，我应该咁讲啦。呢套 Alive 咧，其实系完整咁样发挥翻韩国导演对于低成本创作嘅能力啊。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有啲导演咧真系适合拍啲低成本嘅。有啲导演系适合拍可以大 budget 嘅。即系调翻转唔一定得嘅。 但我唔知道你阿力同埋阿 Kitty 咧认唔认同咧、嗯？我觉得佢有啲位系都几泛薄，尤其是个尾啊， 个尾个结局我又觉得系比较 hea 啦，即系冇乜特别啦。同埋其实中间个女仔无啦啦一打50只咁样冲咗过去另外一栋大厦咧，都系令我觉得好惊奇嘅。 系啊，咁呢个比较漫画化啲啦，都冇人拍嘅。咁当然啦，因为其实佢要做到呢个效果嘅话咧，其实佢嗰、那个，我觉得其实个尾范博咧都唔系太系，即系当然咧，因为最尾本来佢就系谂住双双自杀噶嘛，即系攞住把枪嗰阵，因为已经周围都无路可退啦，咁但系突然间听到直升机声， 但系冇理由个直升机咁近佢听唔到噶嘛。 佢聽到， 咪自殺咯，跟住 係，但係你嗰陣時，但係嗰陣時你應該係隔直升機好耐嘅咯喎，喺你身邊。 哦， 你明唔明啊？飛過嚟嘅時候，你一定係知噶嘛。 啊，唔一定啊，睇你咩直升機嘅啫。 太先進啦，嗰架。 可能頭先太激動啦，殺喪屍。 咁咁男主角都以為啲喪屍跑嚟跑去係落雨啦。 係啊，咁都係。 係咪先？即係你站喺呢、這個，如果我哋睇戲咧，站喺呢個主角嘅立場去聽咧，就係佢個聽力係有問題。咁係 OK 嘅，係 咪咁喺呢啲環境有錯亂都好正常嘅。 係冇錯冇錯。 整體嚟講咧，呢一套咧，我哋三個都一致 都 OK 嘅， 冇錯啦，係好睇嘅戲嚟。 係咁好啦，咁今日我哋推介嘅咧就係 Alive 一套 N 字頭嘅平台嘅，咁下個禮拜再請李亞力上嚟同我哋傾。 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唔該曬，拜拜。 多謝，拜拜。Cause I ain't the stars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the brow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they hit a baseball, I'm ready. Life is a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ch is shady like money.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美国商务部发表公告，宣布由九月二十日，即系星期日起，禁止网上流动程式平台分发或维持 TikTok 或 WeChat 应用程式组成代码或应用程式更新，亦都禁止美国公司透过 WeChat 以在美国境内转账资金或处理付款为目的的提供服务。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说，行动是根据总统特朗普在8月6日签署的行政命令而采取，批评中国共产党展示了使用这些应用程式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方法和动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第四波疫情預料會在冬季出現，並可能比第三波嚴重。政府會擴大特定群組的檢測，並將檢測工作恆常化。陳肇始說，高風險群組包括安老、殘疾人士和護養院院舍員工，今日開始第三輪檢測，之後每隔大約14日做定期和重複檢測。至於高接觸群組，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司機、街市和食肆員工等，重複檢測的時間是否抽樣檢測等，局方會和相關部門敲定細節。重要基建服務群組，例如是逃房、貨櫃碼頭工人等，亦會重複檢測。在訂購疫苗方面，他說會透過預先採購協議目標採購兩款來自不同製造商或平台的候選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當局亦會採購最少全港兩倍人口的疫苗劑量，確保即使每種候選疫苗未必都能夠成功推出市面，都能夠有足夠的劑量供應給全港市民。陳凱欣早前被高等法院裁定非妥為當選立法會議員，他提出上訴，終審法院拒絕受理上訴許可申請。陳凱欣表示，雖然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對裁決感到失望。他說並非因為個人言論、行為或工作上的錯失而失去議席，強調自從2018年11月當選至今一直努力工作，如果日後有任何崗位能夠發揮，自己都會去做。提出選舉呈請的劉小麗歡迎裁決，但認為裁決不足以保障港人的被選權，又認為政府應該舉行補選。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回應陳凱欣的薪金問題、酬金問題的時候說，會和早前處理歐樂軒和范國威兩名前議員的酬金問題一樣，稍後會和陳凱欣計算金額。政府刊憲行政長官撤銷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國民的委任，由今個月2日起生效。特首辦表示，施國民月初辭任並沒有提及辭任原因，司法機構回覆查詢時表示並沒有補充。澳洲廣播公司引述施國民說，辭任原因與港區國安法有關，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亨認為，如果消息屬實會傷害本港法治。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會成員湯家驊認為，港區國安法不會影響本港法官的職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928點，升2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55點，跌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5， 日元 104.43，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8，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295， 歐元對美元 1.185，澳元兌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兌美元 0.6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52.31 美元，卖出 1953.0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 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在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正常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朋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越嚟越多，越嚟越快，越嚟越短，你顶得顺吗？ 告别南瓜车，告别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唐伯乐，告别傻仙子，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仙子，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声沙觉得科技令大家可以抒发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亦都越来越急速，由一篇文章去到一个 post 再到一个 story， 令他们希望透过今次的作品去表达他们的观察和感受。 如没有经过怎么感觉， 作曲编曲都有 Peace Low， 填词有林雪平，加上 rap 的部分有 Genius F， 监制 King Lang Peace Low。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Sansa Acapella featuring Genius F The Future 限时动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毛利，敏感时刻。 五晚的敏感时刻，十点半钟新闻之后呢，我们送走了你阿力，就有敏大人在这里。 Hello 敏大人。 Hello Kitty。 还有茉莉和 Kitty 在这里。 Hello 各位。 是的，今天星期五晚呢，我们有这个冷知识之夜。 嗯， 今晚谁出题先呢？ 冇所谓啊，等我嚟，等我嚟。 好好好好好好 好。问大人都好好， 次次都系问大人先，等我哋 warm up 下， 系都好 warm up， 系 系咪啊？等下唔可呢度啲机会咯。 系啊， 我出题就唔使我答啦。 你哋而家已经觉得咧，我攞到分咧系大家开心嘅地嘅全员啦， 梗系啦，系我哋嘅目标， 系啊， 帮助弱势社 群，救救山区嘅小儿童啊！ 咧，其实咧。就是好簡單嘅啫， 唔好啦，你通常話簡單都犀利， 估你估一啲嘢嘅，估一個地方嘅， 係 啦，即係我哋女性嘅恩物啦，就係呢個胸圍啊，或者類似胸圍嘅物體，或者呢個 idea， 需要戴胸圍呢樣嘢，係啦，你哋估下咧，即係喺歷史嘅記載當中，最早咧係邊個地方咧有類似？咁嘅功能或者咁嘅意願嘅嘅物體咧， 係 即係馬甲啦，即係佢嘅前身應該係嗱，因為如果胸圍嘅話，馬甲真係束住條腰，上面托高個心口噶嘛。 嗯， 如果中國嘅話就肚兜，因為遮住凸起嘅地方。 遮住就得噶啦。 係，諗嘢唔同嘅，你知即係我哋東方人同西方，例如蒙面咧，我哋係蒙個嘴噶嘛，但係佢哋係蒙隻眼噶嘛，你留意係唔同。所以我哋遮住胸就算，佢唔係佢托高佢喎。 係啦，托高，所以我覺得係馬甲，係咪嗰啲叫馬甲啊？即係佢哋通常著晚裝嘅時候， 背心就係嗰啲 corset。我覺得可能是前身是馬甲。 咁但是我講啊，邊笪地方 喎？ 你冇睇睇清楚題目就答啦。 對唔住，我以為咩時年份啊？ 年份唔會啦，咁難答 咯嗱。 最早期啊，歷史揾到嘅，即係啲人會攞啲嘢嚟 遮住個胸， 遮住個胸，或托住個胸，總之係 法國 照。你覺得法國？ 我覺得法國。係 啊， 嗯， 係，唔好問點解， 好 作嘅啫。 我估係用。 我嗰个亚热带嘅地方用啲椰壳或者贝壳嗰啲 ，Ariel 系啦， 嗰啲夏威夷啊大溪地嗰啲系咪？ 系啦，我估 系 夏威夷。 系我点解估法国系？因为佢都有算叫时尚嘅地方嚟噶嘛，哦、所以我觉得佢哋可能当时会啊新嘅设计， 好 make sense 喎、啊！這个又真系。 咁你个椰壳都好 make sense 嘅，传统到而家都仲有人用紧。 佢真系 系啊， 系啊，而家仲有人用紧噶。 系啊， 椰壳啊， 系啊。 佢大溪地， 咁佢咪要執到啱 size 先得， 或者其實係泥罩嘅，我唔知 道。啊哈，我椰殼真係冇試過，買翻過嚟試下先。 咁我哋啱唔啱啊？兩個都唔啱， 兩個都唔啱啊！ 有冇 tips 啊？ 再早啲嘅係古文明嚟嘅。 哦，咁啊，咁我估羅馬。罗马有嗰啲罗马装束噶嘛，佢哋我谂佢都系呢个时尚嘅地方嚟嘅。 系，咁我估意大利啊， 系， 系啦，因为通常又系嗰啲开始有， 但系嗰阵唔系叫意大利啩？ 你文明嗰啲， 古文明、啊， 古文明、 啊，古文明啊， 即系希腊啊嗰啲、啊。 佢話羅馬嘛，咁、 啊、 你是但估個咯，唔係羅馬咪希臘咧，印度、中國嘅啫，啊、巴比龍嗰啲冇。 好啦，咁我估印度啦，殺個 措手不及， 係啦。 哎呀，我呢真係阿 Kitty 俾埋嘅答案，你都係唔揀嘅。 唔係羅馬就是、希臘噶嘛。 哦，希臘咯咁， 咁咪就係希臘咯。 係啊，你哋真係好想口血咧， 我辛苦先喂到入口啊呢、這個。 佢攣翻出嚟， 攣翻出嚟， 係啦。咁咧其實咧就係、是、話說，即係佢哋喺即係歷即係啲歷史學家咧就係、是、揾到咧，喺希臘咧、就係、是、有一啲雕塑啦，咁佢見到啲雕塑咧，即係有兩種啊，有一個雕塑仔咧，就有一種好似啲馬甲嗰啲物體咧，就係、是、谷，即係谷翻個胸上嚟，即係承托住佢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另外咧，都講話佢啲希臘嘅女神啊，嚇啲女神咧。咁如果你哋睇翻一啲漫畫啊，甚至係一啲雕像咧，佢哋咧未有一啲咧係好似你覺得係皮甲，然後一個 X 字打喺個胸前嘅咁樣，咁即係入邊 又打仗用嘅 喎。啊，嗰啲其實咧就係、是、啦，唔知佢係平時用啊，定係慶典啦，定係打仗用，總唔知就愛嚟護胸噶啦。 哦。 系啊， 嗰块嘢， 即系嗰个 X 嗰，即系吓， 点解唔全面啲咧？咁成块糊咧， 佢嗰阵咁有块布噶啦嘛，佢已经，佢即系啲希腊嗰啲女仔已经有嗰啲即系薄薄地一块布，呢啲嗰阵时冇乜物料，冇乜物料啊，你好难整个，哇，可唔可以俾个弯嘅弧形啊 ，C 级啊 ，B 级 多啲布包实佢咁， 系啦，佢嗰边又冇椰壳，系咪？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即系可能用嚟即系保护佢，等佢即系点讲啊？等即系固，我谂系固定个胸部嗰个位置咯。 嗯，哇，呢、這个我真系完全冇谂过喎。 系 系啊，我通常以为都系啊，唔会系好耐之前嘅事，即系唔会话去到古文明嗰时。 咁你古人都有胸噶嘛？ 佢哋都贪靓嘅。 好啦，咁啊，喂，就呢一个咧，就系阿莫莉有一分。 系 啦，不过咧，我关于呢个胸围咧，仲有一条问题嘅。就係、是、今次可以講翻阿莫莉咧，就係、是、我冇問嗰啲，佢又答咗我，係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呢個英文咧個，即係我哋而家叫胸圍做乜嘢啊？英文係啊係啊，咁你知唔知 係咪一分啊？ 啊，俾埋佢咯，話 兩分啊，你而家有兩分、啊。 但係你知唔知 bra 嘅全名係乜嘢咧？ 哇！嗰啲 bra bra 唔知乜鬼啊！嗰啲好長嘅 bra bra blush 嗰啲咧， 係咪啲好長嗰啲人名嘅喎？ 即係 bra 乜 bra 乜 bra 乜乜咁樣嘅。 哦， 咁你都識講啦。你話你 馬甲啊嘛？你話 馬甲啊嘛？ 我唔知馬甲英文係咩，幾坦白我。 其實馬甲英文就係 bra 噶啦。 嚇！ 即係本來啊，但係佢哋用下用下就撈亂咗啊！ 哦，咁 Kitty 你知唔知道 全名 corset 啊，係咪啊 ？corset 係啊係啊，但係最原本係最原本係法國噶嘛， 嚇 嚇佢個全名。 哇，原來呢全部一早估中曬。 係啊係啊，你就唔得咯，你考試技巧唔得啊。 係啊， 即係人哋問你，你又問非所答嚇、 啊， 但係你唔係唔識嘅喎，你識嗰啲你又答咗喺另外一題嗰度。 是不是法文来的？ 是法文来的，是法文来的。 那我们就不懂了。 我哋识抹卡空嘅啫。 哦，咁算啦，两个都冇分啦，系啦，就系 brassiere 嘅穿法咧 ，B R A bra 啦，跟住 S S I C 啦，跟住 E R E 啊，好似 P A 嘅 A 咁咯 ，brassiere 咁样咯。咁其实系咩意思咧？咁呢个法国单字 brassiere 咧，就系指咧细路仔嘅背心。或者就即是馬甲咁樣，咁咧其實佢嗰個字源咧就即係話咧，我嚟護，我真唔明點解係護肩嘅嚇，咁佢哋撈到亂，即係用到亂曬龍噶啦，係一個古老嘅單詞，係一個保護你身體嘅點啊一個服飾咁樣咯，咁啊但係後嚟咧就演變成為軍用嘅胸甲喎。嗰、那個都係叫 brassiere 嘅，咁就再後來咧就成為咗女人嘅胸圍或者叫胸衣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另外英文仲有個名嘅，即係胸咧又叫 bust 嘛 ，bust 嘛，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咧人咧就會叫胸圍啊，即係最早期唔係叫 bra 嘅時候咧就叫 bust holder，即係 hold 住你嘅胸嘅嘢咯。管他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的再汹涌，有你有我还有梦，在某个角落，在某个星空，在哪里闪烁。谁不曾做了又做，这一错再错，谁不曾爱做梦？别偷偷摸摸，去偷探去找眉头。每当我快要发愁，在紧要关头，是你再次感动我。你把青涩懵懂，在我眼中，把你那精致那道彩虹。我的人生之中，等你找着我。 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咧凭住呢个胸围嘅问题夺得两分。 多謝曬，有一分你哋送俾我嘅，其實兩分你都要送俾我嘅。咁不如我開題先啦。 好啊，好啊， 好啊，又俾 Kitty 攞翻啲，好好衰嘅。嗱，呢一條題目咧係好淺嘅， 嗯， 因為我記得咧 Kitty 好似有睇過。我想問一下啦，呢、這個日本嘅真女咪唔？可唔可以結婚咧先？但呢個係好簡單的， 呢、哦這個唔係婚嚟嘅， 唔 係可以結婚嘅。 係啦，因為 我真係唔知道， 係啊，因為 Kitty 都有睇過一套電視劇，係 啊係啊， 係講呢個、哦，因為我記得佢有提過。咁好啦，問一下你哋啦。咁因為啲乜嘢故仔真人喺日本可以結婚呢？ 即係發生過一件事嘅 故事啊， 又係我哋作古仔嘅時間， 係啦，又係作古仔時間， 難嘅呢啲一分題都。 但係呢個咧係好。傳統嘅時候咧，係真係以前啲人嗰啲，我講埋嗰啲貼士就係嗰啲有錢人真係會做到嗰啲嘢嚟噶， 嚇， 係啊，都幾容易幾常見嘅。 有錢人爭女、嗯、令到佢可以結婚， 係啦，爭女，日本嘅爭女點樣可以結 婚？因為佢有錢人中意咗個尼姑，所以未可以結婚咁。 可以從呢個途徑去諗嘅， 真㗎嚇， 又未去到咁樣，但係可以從呢個途徑去諗。 咁咧就係有個有錢女喜歡咗個和尚咯， 發出嚟， 又係同呢度。 而家問大人有半分， 係我知啦。咁就係一個有錢女喜歡咗個和尚啦。 咁又唔係， 我知調翻轉。 頭先 係個和尚喜歡咗個有錢女， 唔係頭先問大人講嗰個半分咧，係真係有呢一 part 嘅。咁 即有錢佬中意和尚啊？ 唔係有個有錢女中意咗和尚，咁但係有啲乜嘢驅使到佢哋可以結婚咧？ 生有咗 B B。 唔係。 哦 以前啲乜嘢係大曬嘅？ 嗰啲天王咯， 類近啊， 或者嗰啲叫咩啊？ 任何一個地方都係嘅，啲乜嘢大曬？ 嗰啲叫咩啊？嗰啲咩家族啊，死唔識叫嗰啲名嘅，啲係咪 show 近啊？啲將軍啊咁樣啊？ 哦， 係啦。再加埋屋企人永遠都係大曬咁啊！以前 係 係啦，開股啦，好唔好啊？我見你哋好似唔好想，好想再追。 都係感情問題嚟㗎嘛？ 係啦，敏達講嗰個係啱嘅，有個女仔就中意咗一個和尚。咁話説做咩事呢？佢就話咧，聽聞啊，日本古時咧，當時有一個掌政執權嘅一個人，佢個女咧就中意咗一個咧淨土宗嘅親鸞僧人。咁咧。佢咧就利用出家或者呢個嘅出家同樣都可以修行啊，呢個嘅積福啊呢個理由咧，就氹掂咗呢個僧人咧，就同佢個女結婚，咁就開始咗咧僧女可以結婚呢個先河啦。咁而家咧現時大部分日本嘅寺廟嘅主持咧，都係會有個仔去繼承嘅，佢哋咧亦都唔需要食齋嘅、哦，所以咧就同中國嘅僧人有所不同嘅就係呢兩方面啦，佢哋可以食肉嘅，同埋佢。 街坊啊， 系啊，同埋有啲世集制嘅个主持，同埋就可以结婚嘅三样唔同嘅地方啦。 哦，咁啊，敏大人有半分， 系 好，咁啊，到我问咯。 好啊， 黑猫系黑色，白猫系白色，咁黑盒系咩色咧？嗱，黑盒大家知道啦， 黑盒真唔知道、 啊，就系呢个飞行记录器啦。咁啊，简称我哋叫佢做俗称叫做黑盒。Flight Recorder 咁咧就係記錄住咧飛機嘅飛行數據同埋語音信息嘅。咁除咗話Touchwood 啦，有啲咩航空事故即係方便調查之外咧，亦都會用做飛行試驗同埋維修嘅用途嘅。咁通常咧就會擺喺安裝喺個機尾嘅位置嘅。 嗯， 係啦，因為咧。喺啊呢、這個唔好講住，呢、這個可能可以問埋你哋添。咁首先答咗第一條問題先啦。到底黑盒係咩色嘅呢？ 我估紅色， 我估係 嗰啲濕啲嘅顏色啊嘛，你揾佢噶嘛咩嘢？ 所以我估係嗰啲熒光綠色嗰啲會唔會咧？熒光黃色，熒光黃色， 熒光黃或者 熒光黃、 紅。 哎呀，其實敏大人真係好叻嘅，佢嗱嗱，我覺得咧，我應該俾翻一分佢嗰、那個指示分，就係冇錯啦，就係、是、因為咧，佢係要方便咧，即係飛機失事 touch wood 揾到 揾到嘅咧，所以就係用一啲 迷彩咩 鮮豔嘅顏色，係啦， 有咁淺色得咁似好米泥， 同啲泥一樣， 係啦，亦都唔好話黑色啦，黑咪咪一嚿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橙色嘅， 哦，依、這個我都唔啱喎， 係 喎， 但係你嗰個方向啱，我覺得都應該俾翻一分你。系啦，因为嗰个解释就系咁啦。其实佢嗰个橙咧都橙橙红红咁样啦，系偏向橙，哦、但系都系 sharp 嘅橙色嚟嘅，系啦，唔系浅嘅橙色嚟嘅，橙红咁样嘅。咁上面咧就贴住一个反光嘅字条啦，咁啊写住 flight recorder do not open 咁样嘅，就叫人哋唔好乱咁打开啊呢啲咁样。好啦，头先咧我讲到窒下窒下咧，就系、是、因为、咦，其实都可以问埋你点解安装系机尾。点解安装系机？ 因为通常 impact 个机头噶嘛， 吓 机头同埋裂唔系同埋分就分中间咁咯，几衰！我哋睇依啲荷里活片系咪？ 即系裂开，即系中间咁样裂开系嘛？ 系啊。 同埋啲引擎嗰啲通常喺中间噶嘛，咁一定会摆中间啦、啊。一烧或者爆嘅时候就最劲。咁、通常成日都讲话。讲呢安全嗰啲位置咧，话机翼唔系机尾嗰啲咧，或者系嗰、那个头等，点解会喺上面就系因为嗰啲安全啲噶嘛。 系 咁，所以就一定系摆啲安全啲嘅位置啦，冇咁易即系受到破坏嘅地方。 好啦，你哋两个讲得咁详细，两个都有一分啦。就真系因为咧，喺飞机失事嘅时候咧。機尾通常是能夠完整保存下來的、即是 touch wood 有什麼事的時候機尾是都是比較即小的損毀的、所以呢就將這個的黑盒呢就裝在個機尾的位置啦。 你我情人運已早注定愛到連情話我都無聲拍合照無反應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 是洪家豪的曲线型恋情，一阵间咧十一点新闻之后继续会有啊，逢礼拜五晚的有敏感时刻冷知识夜 Part Two。 点三七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771，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87美元，卖出1953.84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同时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八点红霞集结在永新东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星期初天色较为明朗。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繼續敏感時刻，咁星期五晚咧，而家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我哋繼續冷知識之夜啦，咁啊補補分先啦。莫莉咧就有3分領先，敏大人咧就有2.5分，咁我咧係冇分嘅。 其實我都唔係好開心，因為呢兩分係你哋送俾我，所以你唔叫我冇乜好興奮嘅感覺。 你應該自己爭取翻分啊！呢、這個你咁多朋友咁錫你 啊，呢方面又係啊，呢方面就開心翻啦。 係啦，咁嗱， 咁又要你送分俾我哋咯。 頭先咧，我就講咗呢個女性嘅恩物啦，係啊，就係、是、呢個乳罩啦，或者我哋成日叫胸圍啦。係咁，而家就講下男性嘅恩物啦， 就係、是、女人啦。 底裤 唔系，就系、是、呢个叫系咪护音啊？护音吓，护音罩啊，系、哦、啊，叫英文咧就叫 jock strap 啊吓。咁、咧，你哋知唔知道咧？佢系边个国家去发明嘅？就我而家系讲嗰只直头有少少硬牙，即系点讲？佢系有个。點講？有個形狀咁樣，真係好似乳罩咁樣，有個罩罩住去保護佢哋嘅即係重要部位嘅。 係 邊個國家發明嘅呢？ 有冇去到古羅馬嗰啲咁遠啊？ 呢、這個又唔算太古嘅喎，原來 又唔係好古嘅。 咁我估美國。 點解呢？ 佢哋玩嗰啲運動傳播，下下都可以好嚴重喎，仲要害。 係 你睇下啲咩美式足球啊、籃球啊， 係 全部佢哋都包到成個身11實，跟住之後嗰度更加不在話下啦、 嗯。 所以我覺得可能係美國，可能啫不過。 嗯， 咁啊 ，Kitty 咧， 我都係其實從運動嗰方面估嘅。所以我估巴西，巴西足球， 巴西足球穿短褲啊嘛，係咪？ 穿短褲，唔係，但係咁，但係你嗰啲重要部位可能都會換一換。 驚咩跑得唔快啊？ 咩啊？ 要就住跑啊！ 你覺得驚跑得唔快緊要啲啊，定係冇咗子孫根緊要啲啊？ 我哋啱唔啱啊？ 我哋莫莉嘅竟然唔使提示啊！ 好嘢啊！ 你睇我今次真係好開心啊！ 而家係4分啊，有 嗱，原來這個呢個咧即係護音罩啦嚇，叫 jock strap 咧，佢咧就喺1874年咧就喺芝加哥嘅一間體育用品公司發明噶。 哦， 咁真係體育喎、啊。咁佢最初咧就係俾啲男士們咧，如果佢哋係即係叫 jock 啊嘛，即係 jockey 啦，係咁又唔係去到唔一定要騎馬。但其實都可以用，但主要就是俾他哋踩單車、 oh. 等佢哋咧可以有一種保護啊。 係，而家好多人都踩單車都繼續一定要著佢哋嘅。 要啊， 係啊。 同埋其實佢哋啲單車褲咧都有個 pad 喺度，即係墊住 嘅。係啊，咁仲有少少歷史可以介紹，我覺得幾得意嘅。咁、即係其實佢入邊係即係有一個罩噶嘛，係即係有一定硬度咧去保護啊啲男士嘅私隱部位啦。咁但係咧喺即係呢個入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有啲人咧就係發明咗一啲電療嘅方法啊。就話咧即係利用一啲擺啲電線啊，通個電啊，咁啊，然後用護音罩嗰度啊，咁樣咁就電嗰啲男士嘅個部位啦，就佢哋當時係相信啦，可以醫治咧一啲奇難雜症啦，即係例如咧，即係你喺即係點講？即係你希望幫你重振雄風啊，咁樣電下佢啊，咁樣咁信唔信咧就即係由得你哋啦。不過我就唔係好信啦。咁咧，但係而家咧都好多人用嘅，好似阿莫莉話齋啦，踩單車啦，又或者有啲手術後啦，咁啊都會用啊，踢波啊咁都會用嘅。咁同埋咧，即係有一啲比較鍾意情趣嘅男士啦，即係或者佢係男士同男士或者男士同女士呢，佢哋都會呢即係當係男士嘅 lingerie 啊，即係男士嘅性感睡衣啊。 係 性感咩？我喺度谂紧， 咁都睇下边个着啦。我估好叻啊，但系你估中咗， 系啊， 四分。好，跟住到茉莉啦， 好 唔 好 啊？系啊， 好。我问你哋一个咧，都系关日本事，今日全部都关日本事嘅，又系咁啊。风女咧，唔系问你哋咩意思，因为大家都知啦。咁啊，风女一定系代表住浸浴啊、浴缸或者浴池呢啲啦，甚至乎浴室啦。咁但系咧，日本有一种咧叫做太切风女嘅。咁咩叫太切风女咧？ 边个太边个切啊？ 切就系、是、切嘢个切，即系土字加个刀字个切。太就系借太个太。太切风女 个太 系啦。风就是一个风的风。 哦，风女我知道啦，风女即是风女的风，风女的女嘛。太切，点解借太个太啊？ 系啦，咁真系估唔到嘅呢啲汉字嘢。 系咯， 系咪人名嚟噶？ 唔系，真系有一个咁样嘅风女嘅。咁但系呢个风女系咩咧？我觉得你哋可以从住啲字去谂嘅。 佢借把刀俾你， 太借太 切 喎。切 除咗太除咗切仲有个太字嘅个风女， 太咯太咪即系借 借太咯， 即系借把刀啊，谂住系嘛？ 哦，系咪俾人嚟去讲数嘅嗰啲风女？ 通常话佢纹身嗰啲 系啦，啊，因为咧系啦，因为咧话有纹身嘅人咧喺一啲公众嘅浴场咧，好多都被禁止噶嘛。咁嗰啲会唔会就专系俾啲江湖人士有纹身嘅去嘅？ 唔系就咁专系有纹身先去得，但系你去从呢个方向去谂嘅，有阵时可能系一啲享受嘅，好大贴士。 系咪唔使钱？ 唔系 可以赊数噶， 要噶， 太切 吓，系享受啊， 系啦， 系咪有按摩噶？ 唔系。 即系难喐， 对于我嚟讲，我净系想按摩，真系好耐冇按摩。 你可以加钱去叫人去嗰度帮你按摩嘅。 有嘢食嘅， 唔系。 咁仲有咩享受啊？ 咦，我估太切喎，佢有个切字喎，唔通系有嘢？诶，你话唔系有嘢食啊？ 唔系有嘢食啊？ 咁有啲咩切咧？ 咁样你就用个太字去谂啦，唔好净系谂个切字啦。 太咪谂到只切，又谂黑社会啦，又谂个借贷啦，都仲唔系啊？仲有咩贷咧？贷款贷， 我成日识贷款嘅啫。 系咯，唔关贷款事嘅。关唔关贷款？ 关贷款事嘅， 太 有啲乜嘢类近嘅词语咧？ 钱事嘅，又唔关钱事， 类近咪借咯， 唔系都关少少钱事嘅， 关少少钱 系啦，因为你会俾好多钱嘅， 俾好多钱 系啦， 有钱人去嘅， 你可以咁样 V V V I P 风女，即系系咪 可以咁讲？我俾半分你。 辛苦啊！咁样估激佢得 半 分， 俾半分你，甚至可以 俾你估埋佢好 贵族嘅个太字， 未至于可以贵族，不过贵族都可以去做呢一样嘢。 哦，即系佢有一个服务嘅，佢一个服务嘅。 平时你去泰国会点噶？ 我四手按摩咯。 你想再讲啊？好耐冇试过。 你想点样享受啊？ 我想救命，皇帝式嘅享受。 住嘅时候， 住嘅时候， 系啊， 住嘅时候有私人浴池咯。 系啦，最近啦。 哦， 系我俾一分你啦。 系、哎、我估到啦，我知啦，太前风女咧，真系一人浸一个缸， 累紧啦。 仲系女緊 嗱，不如開股啦。 係咪喺睡房入邊啊？個缸 可以係咁話嘅，但係因為原來太切風裏咩咧，唔得啦，我要開股啦。咁話説咧，呢、這、一個就係話咧，如果咧啊，因為好多日本嘅風裏啊，或者一啲浴場咪全部都係你要赤裸先可以入去噶嘛。你唔赤裸嘅話唔俾，有啲仲要係指明男女同浴噶嘛。咁但係原來喺日本咧，如果你係介意啊赤裸嘅，好尷尬嘅去浸温泉嘅話咧，你就要留意一下有冇啲女。管或者有冇啲温泉咧，系写住太切嘅风女，咁、原来呢个即系话咧，佢可以私人直情成个温泉去租俾你，咁但系一般咧就以时间，即系每一个钟一个钟咁样时租去计算嘅，咁、甚至乎有一啲咧太切嘅露天风女咧，就直情系会俾你一路望风景，系俾你净 book 咗成个嘅露天嘅风女噶啦，一路浸温泉，一路睇风景，全个场都系你嘅，系、啦，就系咁啦。 咁我有几分？有半分啊？ 一分， 好啦。二月 ，North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茶，地海的夜色铁粉，你说点大道理，最近我们都同意。所有的记忆 Chris Bader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拜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不腻，当车好慢慢 Ooh,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 Ooh, 带手机一把火色丢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 Ooh, 姑娘马达达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 请你也抬头看看我的 starry night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 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直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朝着大火的森林自足你有的结局 Free 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都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拜月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让车好慢慢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 Ooh, 带俗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无理敏感时刻 八爪鱼呢顾名思义呢它就有八爪啦咁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到底啊佢系有几多只脚嘅咧？ 吓，点脚咯？同爪点分噶？ 系咯， 系 吸盘又点分咧？ 吸盤就喺佢啲 個爪上面啦，嗰啲圓圈啊， 係啦。 咁到底爪算唔算叫腳？佢仲有腳嘅咩？ 係咯。个吸盘算唔算叫脚咧？系啦，佢就啜住个墙。 咁嗰八条嘢算唔算脚咧？八条脚咧？系啦， 吓，咁八条唔系须系须嚟噶，咪脚嚟噶？ 诶，但系嗰八条可能嗰条须咧有分手同脚噶。 诶，啱啦，啱啦，啱啦，啱啦，啱啦，系啦。嗰八条咧，其实就诶个 tips 就系佢唔系八条都系脚嚟嘅，系。 哦，原来咁， 六条脚。两只手 系好，咁大人估啦， 有手添 系啊， 两条脚，两只手 系 咁啊，我估四条脚，四条须咯， 系开估啦， 好 个答案咧就系、是。六隻手同埋兩隻腳，係啦，個組合其實都同莫莉差唔多啦。不過就調轉，有六隻係手，兩隻係腳。咁到底係點解咧？咁佢咧就話，經過超過2000次嘅觀察咧，就發現呢個八爪魚咧，佢嗰八條咧就叫做觸手。咁但係咧再細分嘅話咧，其實佢就係六。隻手同埋兩隻腳，咁、後面嗰兩隻腳 即係一定係墊地嗰個叫兩隻腳 啊？係啦，唔佢嘅 function 係真係有唔同嘅。嗰兩隻稱之為腳嘅嘢咧，就其實係要嚟移動佢身體嘅。你見到啲八爪魚咪爬下爬下咁嘅，咁佢就有兩隻腳咧係專係發力貨佢咧去移動佢身體嘅。而前面嗰三對手，即係嗰六隻手咧。一般咧就係用嚟攞嘢食啊，或者佢其實咧原來啲八爪魚都幾叻嘅，佢會攞啲竹蘇咧係利用一啲工具，即係佢哋識得用工具嘅，就用前面嗰三對手咧去到幫佢攞嘢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功能上咧係有分別嘅、哦。 嗯，我以為佢哋行路緊要啲添， 所以你覺得腳應該要多啲係咪？嗱，咁好啦。原來咧八爪魚咧佢又可以游水啦，又可以爬行啦。咁但係原來咧就話當八爪魚游水嘅時候咧，供應血液俾器官嘅心臟咧會停止跳動嘅，因為咧個心臟持續運作咧，反而就令到只八爪魚好攰噶咯。咁所以其實咧八爪魚咧。之娛之樂啦，我唔知啦。總之佢就話咧，八爪魚應該會中意爬行多啲嘅，即係嗰啲研究專家覺得八爪魚中意行多啲嘅，中意爬多啲，佢哋就唔係中意太過中意游水嘅。好啦，咁啊，第二條問題嚟啦，就係、呢個八爪魚啊，佢有幾多個心臟嘅咧？我上次袋鼠就有兩個幾多？ 三個陰道， 三個陰道，兩個咩子宮啊？係嘛？ 子宮係。 咁到底八爪鱼有几多个心脏咧？ 两个 系有冇解释嘅？冇撞嘅啫， 系啊，俾人切咗一边身都好。 系咯，我都觉得系两个，左一个右个咯。 唔使啲 friend 咁啊，伸延出去跟住。 如果佢咁问，就冇留一个噶嘛。 系啊，正常 三个好似多得滞。 咁算啦，我估三个啦，我呢估两个啦，送分俾佢啦。 好啦，咁我送翻分俾敏大人啦。 八爪鱼真系好心又好报啊！ 八爪鱼真系有三个心脏噶，佢话其中一个心脏就系负责供应血液俾器官啦，而另外两个心脏就系将个血液供应俾个腮嘅。咁所以其实八爪鱼呢一样嘢咧，佢嗰个身体结构都几复杂下噶。 好啦，咁啊 ，Kitty 又讲完啦，咁我见今日敏大人同埋 Kitty 对我咁好，咁啊到我再开题啦，俾翻分你哋啦， 好好好， 我都赚够啦，我有四分啦，我就留翻啲俾你哋啦。好啦，我想问你哋一个问题，日本有一个咧叫迷玉，迷你个迷， 系 啊，唔系迷你个迷，猜灯谜个谜， 系个谜，源自边嘅， 系啦，究竟咩叫迷玉咧？ 玉系咩玉啊？ 玉系真系食得嗰个玉。肉类个肉系啦，乜嘢叫迷肉呢？ 我哋有冇食过噶？ 有， 我即系其实佢有另外一个名嘅， 可以咁讲， 系日本好常见嘅食物嚟嘅， 常见嘅。我俾个 tips 你哋，系啲网民去安出嚟嘅名嚟嘅， 即系迷肉呢个名啊。 系啦， 但其实佢个正名就系大家都会一讲就知噶。 系啦。想唔想我再俾多啲 tips？ 好啊， 好，但就係有啲人咧食完之後咧，都發現究竟嗰啲係咩肉嚟嘅咧？跟住之後咧，因為咧、就算嗰個公司講完之後都冇乜人信嘅，所以日本啲網民就話根本上就一個謎，所以就喺呢一種肉叫謎肉啦。 哇！ 咁就係咩肉咧？叫謎肉咧？係 咪嗰啲 impossible 嗰啲啊？新 即係 yummy 嗰啲啊？ 唔係。 系咪免治肉？ 唔系免治肉，我哋都知系可能猪同牛剁埋一齐啊，即系嗰啲。 但系佢似迷啊嘛个音，我头先都咁谂过。 唔系， 诶， 我哋有食过嘅。 吓，即系譬如我诶，即系譬如猪肉咁样就叫迷肉咁啊。 可以咁讲。嗱，即系嗱，再俾一样嘢你哋谂、嗯，就系、是、我哋咪成日都会讲嘅罐头入面啲肉啊。 午餐肉 系啦，哇，都唔知咩肉嚟嘅。 午餐肉 唔系午餐肉。咁但系原来日本自己都制造咗一啲嘅肉，佢、嗯、哋日本人都觉得唔知咩肉嚟嘅，所以叫迷肉。 但系佢系真系肉嚟嘅， 真系肉嚟嘅。 哇！而家搞到我都好迷啊，讲好似好复杂咁。 开估啦，不如好唔好啊？ 吓， 开估啦，我唔 开估啦。 你又好攰，乜难瞓 啊？瞓咗啦。咁原来咧呢个迷肉系乜嘢咧？就系讲紧杯面入面嗰啲肉啊。 哦。 奇怪，嗰啲肉咧， 即系脱水肉啊！ 系啦，跟住之后，就算嗰个公司啊，即系个杯面公司讲到明，真系猪肉嚟噶，真系啲咩肉嚟噶，脱咗水嘅肉啊！啲、嗯、网民都唔信，都话根本上就迷。咁直情佢哋系去到2017年嘅时候咧，呢、這个杯面整咗一个嘅迷肉剂，即系其实佢都几 好笑， 好笑。所以呢个迷肉剂个杯面咧，系比平常嗰个肉咧多咗十倍。所以杯面入面就多咗十倍嘅嗰个肉，咁所以就叫迷肉制而出嘅一个面啦。 哦，好啊，又学多样嘢啦。 使唔使试下你再？ 好迷啊！听完之后好想食翻个杯面啊！好啦，咁我哋今晚就问到呢度啦。今晚大赢家系茉莉。 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笑显都不无辜，拼命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我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到侮辱我善良。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舌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好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952.93美元，賣出1953.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星期五晚咧，11:30之后，我哋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莫莉。 系啊， 系咁，今晚咧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讲下咧关于性呢一方面嘅知识嘅。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 我哋记得咧上个礼拜 Anna 就讲一个性自我嘅表格咧， 就讲咗量表啊。 系啦，嗰个量表就未讲晒嘅，今日就要同我哋讲埋佢啦。 好啊，我哋呢个量表咧有几多项咧，几多个种类咧，一共？ 是不是七个啊？ 一共有八个类别啊，八个嘅即系我哋叫做八个层面啦。咁上一次咧，我哋就分享咗四个层面嘅。 我记得，三个好，三个唔好，有两个未知之数。 你以前考试系第一噶啦，冇你 好迷噶， 好清醒啊。系啊，真系咁样吓，即系三个系正向嘅，咁另外三个咧系比较负向去睇性自我，然后有两个系比较中性啦。其实我哋以前咧。讲性侵个案的量表的事，即是那个研究调查报告呢都有报告过，即是分享过这个量表呢那个作用，我来度返啲日受过性侵的人是怎样跟其他人的性自我有不同，我们提过一下，但呢就从来没有试过即真去又去睇下其实那些项目是讲一些什么啦。咁我觉得我们观即听众呢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即如果上一次啦有填到每一个部分填咗是那个量表有五个选择俾大家去填嘅，系完全不符合、轻微符合、有些符合、相当符合定系非常符合。咁咧你就系、自己可以拣翻佢，咁然之后到时就编排翻，可能完全不符合一分，咁一路填，咁一二三四五分咁样去嘅。咁最后咧，你喺每一个项目入边咧，因为佢八个层面。每个层面都有五条题目嘅，咁然后就每五条题目嘅得分除翻五，咁就知道你每个项目嘅平均分大概系点样样咯。咁如果咁咧，大家知道嗰个计分方法点咧，我哋可以继续讲埋咧，就系、是今次带俾大家要分享嘅就系性自尊、性嘅动机、性嘅意识同埋性嘅满足咁样样嘅。咁、我哋先睇睇性自尊好唔好？ 好。 咁性自尊方面呢其实都系有五条题目啦。第一题呢就系讲緊我为自己处理性欲同埋性需要嘅方式而感到自豪啊。咁呢个好明显系讲緊自尊感嘅问题下。咁第二题呢就系话对于我处理性需要嘅方式 我是感到自豪的。其实这题目呢那时候都是有一点是好像很似样的。不过它是从不同的层面用不同的语句呢去问回同一样的东西这样才读得到。即是有个 consistency, 一致性的。所以你会觉得有点相似这样的。第三题就是说对于我处理性倾向它分开了性倾向和性行为的表现我感觉是良好的。 咁然後會唔會好難界定啊？ 咁唔係嘅，即係因為其實係睇佢哋自己去睇翻，譬如佢自己覺得佢嘅性傾向係點樣，或者佢性行為嘅表現係點樣咧，佢覺得 feel 唔 feel comfortable 啊？覺得 O 唔 OK 咁樣嘅啫。嚇，咁就冇話特別係特別界定佢自己覺得呢個層面嘅嘢係點樣樣嘅感受咯。因為自尊係自我感覺方面嘅層面嘢嚟嘅。 我又想問深少少啊 ，Anna， 咁你頭先話性嘅取向感覺良唔良好嘛？咁其實多唔多人會揀唔良好噶？ 我哋過去睇翻咧，即係揀呢條題目嘅人咧，咁就即係話我哋嗰條數啊，即係都唔係話太，因為整體嚟講咧，這個研究我哋大概收咗1050多份啦。咁整體嚟講，香港嘅人嘅性自我都係 above average 嘅，都唔係太差個得分咁只不過即係當我哋去研究男與女之分別啊，或者係有受過性侵嘅人同冇受過性侵人啊，做一個比較咧，咁、那個就會睇到個分別喺邊一度咯。 即係佢哋都係有信心嘅人嚟嘅。 是啊，都唔係太差咯，係啊，唔係太差嚇、好，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另一題咧，我哋就講緊啦。對於我滿足性需要嘅方式，我感覺係正面嘅。 係 佢、就。即係對於嗰個方式，咁呢題唔係關於滿足感，而係關於性自尊喎。因為咧，我哋有啲個案係點咧？好多時候嗰啲個案咧，譬如話佢，譬如假設冇男女朋友，然後佢有一啲嘅性嘅行為，或者係自慰嘅方法，或者點樣咧，佢達至佢嘅性需要嘅滿足啦，但係佢係好自卑嘅，好唔覺得自己唔好啊，或者。即係好冇信心啊！咁佢就唔會，佢呢題就會剔得低分嘅。有啲 cases 嚇、我記得我以前都分享過一啲個案，即係佢係有呢個性需要冇女朋友，但係佢成日都有個概念。我哋記得大腦係最重要嘅性器官嚇。咁佢個性觀念就係話一滴精十滴血啊嘛，記唔記得以前咁樣講啊？咁佢咧就係、是、年輕嘅人嚟嘅，廿幾三十歲咁樣。咁但係佢覺得，如果有一個自慰嘅行為咧，就令到佢好覺得自己會有病啊咁。咁但係最慘，佢求助係因為佢係覺得沉溺於自慰嘅行為。 因為佢驚自己虛脱係嘛？ 嚇！佢覺得越唔想嘅嘢咧，就反而越做得多咧，然後佢又越驚自己身體會壞啊點樣？咁整體嚟講，嗱，佢哋都有機會 take 呢題低分㗎啦。滿足性需要的方式覺得他覺得不是感覺正面的好最後一題關於性的自尊感呢我們就是看看他就是說對於我滿足性需要的方式呢我的感覺是良好的樣、一個就是正面的一個就是良好的 是 我們想看看他究竟他會怎麼聽两个佢觉得有分别咁样。 其实我谂咧，如果我喺度做紧呢一啲嘅量表咧，我谂我未必所有嘢都谂得好深入，但系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望到嗰一啲比较有有色彩嘅词语咯，即系譬如良好啊、正面啊，或者系满意啊咁样。即系我谂系第一个感觉就系你喺呢方面个感觉系 positive 定系 negative 咁样。 冇错， 系啦。咁跟住可能就系、是，所以咧每一题嘅题目咧都有啲相似嘅就感觉系啦。 系，同埋咧最重要就系话，因为佢要。我哋要量表系讲佢个准确性啊、我哋唔可以偏差太远。如果你偏差太远，好似唔系读紧嗰样嘢，咁又唔可以完全一样，咁所以有啲分别。同埋咧，我哋设嘅题目咧，佢每一题啊，同一个嘅方面读紧同一样嘅嘢，隔咗成八题噶。即系可能我系第一题咧性焦虑，咁、隔咗八题之后咧又系性焦虑，咁、前嘅人就唔知道其实系问紧，即系佢唔知道原来呢啲系同一字嘅，佢只系觉得有啲题目我要答，一共四十条咁样，我哋捞到。隔八题就问同一个层面嘅嘢一题咁样咯，咁、所以导致佢唔会觉得好似系好似重复，但系佢反而系我哋反而 test 咗佢，其实佢系咪真系咁睇呢个部分咁样？ 关于自尊咧，都已经讲到呢一度啦，我哋系时候要休息一下，我哋睇下自己感觉良好。 OK， 好，收工翻嚟再继续倾。 OK，thank you。 手都看不穿，无定向。 首歌翻嚟啦，咁我哋继续同 Anna 倾偈啦。咁啊，头先咧就有讲到呢个性自尊嘅一啲题目，咁啊睇下即系大家做完呢一个嘅 性自我量表 问题嘅答案系啦， 我抄低咗又 系啦。咁啊，到底 填下啦 吓，咁系啦。咁到底跟住下一个我哋要做嘅系边个范畴咧？ 我哋继续讲埋正面吓，性满足感咁样吓。咁性满足感咧，我哋都系有五条啦。当然咁啊，第一题咧就系话对于我满足性需要的方式，我是感到满意的。 嗯， 嗱，咁你睇翻满唔满意呢样嘢啦。 系。 咁然之后咧，第十六，即系第二个部分啦。我哋譬如头先讲系第八题嘅话，我哋一排已经排到第十六题噶啦吓。咁就系话在满足性需要这方面，我个人是感到满意的。 系。 咁样吓。咁然之后咧，就再去睇咧，就系话生活中关于性这一方面啊，我个人是感到满意的。 嗯。 啊，咁我哋 check 佢。几个方向去睇，系咪都系觉得 O K 啊？差唔多四方八面咁包抄佢噶嘛，即系每个方面，诶、睇正面、左边、右边、下前后前前左后左中右咁都望下吓。另一题啦，第四题就系我和别人比较， 嗯， 我对于性方面嘅感觉是满意的， 嗯， 吓、啊、就睇下佢咧去 compare with others 佢嘅状况系点样吓。咁、最后一题就系话啦，对我生活中性方面的行为、啊， 等等 ，sorry。Anna， 点解会同人哋比咧？佢点知人哋满唔满足啊？ 问人咯， 系 问人先。 呢个咁奇怪嘅， 系啊系啊，因为咧讲紧满唔满意咧，我哋除咗去睇佢自己感觉良好之外咧，有时候啦，因为我哋啲起码个案都会见到。好多个案啦，临床嚟嗰啲都系话，我觉得其他人系，其实我哋唔知其他人点噶喎。 系咯系咯。 但佢就会有一个 other social other internalize 咗喺佢自己嗰度咧，佢、觉得我同人比较点，又或者有啲真系有嘅，即系可能佢真系有同啲朋友倾下，好熟嗰啲 啊，闺蜜啊， 系啦，咁就有讲佢又觉得点样，男性好多噶，系咪？即系话哇，你咁差噶，咁样吓，又或者你唔够劲啊，即系嗰啲会讲噶嘛，佢哋可能吓男性嚟讲，咁女性亦都系嘅，有时佢哋。可能同姊妹去讲，有啲真系讲，但系有啲冇讲嗰啲就会话，有啲个案就话唔系，我觉得人哋真系好好噶噃，点解我唔得嘅咧？嗱，咁我哋问佢边个，佢讲唔到系边个。佢话我真系觉得人哋唔会好似我咁咯。咁所以呢个都好重要噶 吓。不过同埋咧，有啲朋友系好中意喺个饭局或者饮嘢嘅地方咧， 炫耀 吓， 炫耀 系啊，话俾你听，我好正啊，几多几多次啊，有好多次 啊，冇错，冇错，系啊，真系好多个案都系佢夫妇嚟都好啦，但系各自都会讲噶，喂，人哋嗰个先生唔系咁，人哋个老婆唔系咁，所以头先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啦，咁我哋。剛才我最后那项就是讲緊对于生活中性方面的行为啦以及感受都是满意的、 嗯 啊。因为有些人行为上呢其实他做得 OK， 我没讲过有个个案啦，譬如说一个太太就嫌个先生那个次数不够，一日他要六次，先生说我一日两次已经很劲的了，先生这样讲，但太太不是。所以先生觉得他的行为是 OK 的。 嗯、 但因为他的太太这样去 challenge 他 ,criticize 他呢、 嗯、 他就觉得自己都不满意了。所以他很疑惑咁样吓，咁所以即系大家会睇得到，我哋都唔单止睇佢行为，佢要睇埋佢感觉系点样先。咁、然后咧，我哋就去埋另外两个，就系头先冇利用嘅字系咪比较中性嘅，就唔系讲紧正负面，而系一个就系讲性嘅动机，一个就系你有冇呢个意识咁样吓。咁佢系一个中性，唔系讲紧佢个正负向啦。咁、动机方面咧，我哋就会用边啲题目去问佢咧，就系话喺性方面咧。我有保持活跃的动机的、这个 sexually 是不是很 active 啦，还有呢第二题就说啦，我愿意在性方面尽力或花些时间的、他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件事，那都代表有些动机啦。另外就是说呢我上网啦、在性方面即希望上网都 OK， 在性方面能够保持活跃、即有没有一个感觉 hope 和 willingness吓、即系愿唔愿意系咁样样嘅咧，咁吓。然后咧，第四题就话啦，对我嚟讲，有性方面嘅活动系重要嘅。 系 啊，呢、这个都系讲紧佢个 motivation 啦。咁、然后咧，我哋就再睇下啦。最后一题就系我尽力让自己啊喺性方面保持活跃。 关于活跃性啊、动机啊呢啲咧，你比较容易睇到佢个题目之间嗰个分别，好似稍微大少少。 我觉得佢哋应该偏低分，因为成日都讲香港人一系又话攰啊，好直口噶嘛，好闷啊，好闷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 Anna， 即系如果嗰个结果发现，譬如呢一个受访者佢喺呢个性动机系攞得嘅分数比较低嘅，即系其实佢可能唔活跃嘅，亦都唔觉得呢件事好重要嘅，可能即系佢真系好疏先一次，甚至唔逼佢佢都唔做嘅咁啊。咁系咪会再 find out 个原因咧？ 会噶嗱，我哋呢个咧嗱，通常我都系第一次见个案嘅时候啦。上次讲过阿 Kitty 问得好好就系咪个个都去做呢个问卷定系点啊？我通常都会睇翻个情况啦。如果佢嗰啲嘢涉及到啲层面，譬如我通常问佢，你觉得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咁然之后就开始陈述啦。讲完之后，我觉得佢有啲嘢可能我需要知多少少佢所讲嗰个，譬如我惊啊，或者我想知佢系咩方面，我就叫佢填，去让我了解佢多啲吓。咁如果讲到活跃方面咧，即系佢填都唔活跃。譬如我有一个，其实佢系因为性焦虑而寻求协助嘅。咁但系发觉佢系因为佢因为性焦虑之下个活跃度啊个动机都低嘅时候，咁我哋当然亦都要谂就系 physically 佢有冇一啲嘅 issue 啦。咁我都会叫佢先 check 好医生，冇晒医学上嘅问题，身体无事之下，我哋就从心理嘅介入，咁我哋会多方面去了解嘅。 咁 Anna，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如果佢哋啲动机啊嗰啲真系好鬼唔活跃嗰啲啦，又或者你睇到调查咧，睇到喂佢真系全部写晒零分，因为要一至四分或者一至五分噶嘛，全部写晒零分，你会唔会都真系抽丝剥茧捉佢出嚟？ 我会逐题同佢倾咯。呢个分点解你咁低？佢会解释噶。 佢会解释咁好啊？ 会，佢话其实我系咁样样嘅，即系我觉得我真系唔想做呢样嘢啊，或者我觉得根本都冇乜兴趣啊，有噶。慢慢就入咗佢嘅性歷史咯，因為呢個 first encounter， 我哋作為一個議題去開展，然後就再 tap in， 即係再探索，其實嗰個 sexual history 係點樣？ 係，咁我哋講埋最後嗰個嘅層面啦。 好，最後一個層面咧就係嗰個嘅性嘅意識方面啦。咁性意識方面咧，我哋就會發覺，都係五題，我哋一次要講曬個五題先嚇。 好啊好啊。 第一就係話咧，我意識到自己係性方面嘅感受同埋需要嘅。係啦，有冇呢個意識啦？係。咁另外咧就係我意識到喺我在性方面的欲望和动机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会思考自己在性方面的看法和态度的然后呢第四就是说呢我能够察觉到自己在性方面的欲望思维感受是不是有变化有改变的然后最后一题呢就是说我清楚知道自己生活中在性方面的行为和感受你们听落觉得怎样 这个比较模糊啲，其实我觉得是难捉摸啲嘅。即系虽然初初听落去咧，听第一二题嘅时候，以为啊咁同嗰个头先讲个性动机可能都有啲似，即系讲个有冇嗰个意识。但后屘再听埋落去咧，其实佢又同啲感受啊等等有关，即系可能再难去厘清一啲。我觉得 系，因为佢系清楚知道嗱个意识啊嘛，意识系讲紧你知唔知道呢样嘢啊，有冇咁嘅意识。aware 啦，英文即系系咪 aware 得到啊？我能唔能够察觉到自己啊？察觉自己个欲望、思维、行为有冇变化啊？咁所以呢个部分咧，我哋想睇下佢哋点样去即系切入去睇自己嗰个嘅意识系点样？ 了唔了解自己？ 系啦系啦，因为真系有啲个案咧，佢以前嘅性活动系 OK 嘅，同先生或者点样？咁但系咧，佢去到譬如中年或以上嘅女性，好多都话我 feel 唔到啊。我唔觉得我有呢啲需要，我都觉得我唔需要啊。都好多咁样讲嘅喎。 系 嘛？咁所以呢方面，可能嗰个意识，我哋佢得分低嘅时候，我哋通常都会问佢咯。即系咩情之下会系咁？咩情之下你觉得有意识咧？ 系。 即系又喺嗰度搵啲火花出嚟。咁有啲太太就，我以前都讲过吓，即系话我睇狂剧嗰阵时候，觉得有少少意识啦。咁所以我估系好奇妙嘅呢啲题目，我哋觉得即系对我哋嘅介入咧，系好有嗰个嘅，即系可谓嗰个启动作用啊。因为好多时候你讲好空泛噶嘛，佢讲我嘅问题啊，点点，但我哋就想比较具体啲，系细致去睇咁多个层面咯。 咁希望咧，即系听完呢两个礼拜啊 Anna 嘅分享啦，即系同我哋解释咗呢一个性自我嘅量表啦，亦都同大家 go through 咗啲题目咧。咁大家可能即系知道啊，原来对性嘅了解，我哋可以从几个层面去睇，然后又点样 五花八门啊？ 系啦，又点样去到了解自己到底喺边一个层面上面可能会遇到？